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听到的是贝多芬他的钢琴奏鸣曲《黎明》，像这样的音乐一出现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贝多芬就跃然眼前。他是一个典型的硬汉，看他的雕像呢，总是紧抿嘴角，深锁眉头，就像一头愤怒的雄狮。而说起他的音乐，第一时间想起的也是他那首一出场就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样的命运敲门声的命运交响曲，还有就是他掷地有声的宣言，这个世界上七盲有千万个，而我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虽然在最初的时候听到的是贝多芬他的音乐，但是今天的人物标签却不是他，是一位作曲家、钢琴家吉里尔斯。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所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吉里尔斯的演奏。 现在正在来聆听的就是俄罗斯的钢琴家吉里尔斯。吉里尔斯他是在1916年10月29日出生，出生于俄国的工业大城奥德萨。那他呢也真的是以高超的技巧震惊世界，他雄健有力的触键创造出的是现代俄国的新乐派，也是被称为钢铁船的触键。尤其刚才我特别让大家来亲耳体会或者是来聆听他的演奏，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确是让我们感觉到的不能想象的。他的身高只有1.6米左右，但是体格很健壮，肩膀宽实，上身厚实，手臂也很强健，身体关节的张力极强，粗犷的食指和他的身体结合起来，不仅能够让一台钢琴震动全场都能癫狂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有让贝多芬复活的本领，太符合贝多芬在奏鸣曲当中灌注的管弦乐的思维。继续聆听。吉里尔斯他演奏的钢琴的爆发力量，我们刚才也是不停地在感受到，就像一头十足的北极熊。 我们有限的认知之内的钢琴家，很少有人这样对待钢琴。他真的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剑锋，手还没有去碰琴键的时候，钢琴的声音好像已经提前飘出来了。后辈的钢琴家上几乎没有这样的能力成存在。他的第一位老师特卡奇说，他呢对音乐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的耳朵和双手，似乎特别创造来演奏钢琴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乐章，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有人说，大钢琴家都是在孩童时代就开始学习钢琴，对吗？是的，同样都是这样。五岁呢，他来学习钢琴，就是吉利尔斯，我们今天的标签人物。那在1929年首度登台演出，13岁的时候呢，进入奥德萨音乐学院。在1933年，以一曲李斯特的《费加罗幻想曲》在莫斯科全苏联的比赛当中，钢琴比赛当中获奖。1936年获得维也纳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二名。1935年考取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当然了，也是在聂高兹的指导下继续深造。在1938年的时候，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钢琴比赛一等奖。同年呢，毕业并且留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47年开始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1955年成为了战后第一位访问美国演出的苏联钢琴家。吉利尔斯和比他年长一岁的里赫特是被并誉为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当代传人。好了，继续来聆听呢，下面要聆听到的也是黎明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继续我们的今天的标签人物，也是我们今天音乐人生的主角，就是在今天一直来为我们演奏的吉利尔斯，伊米尔·吉利尔斯是他的全名。其实像这样一位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的孩子，在1930年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鲁宾斯坦他应邀去奥德萨音乐学院去听这位年仅15岁的男孩弹钢琴以后，他的评价是：感谢上天，我们有幸听到了这个孩子演奏。这位身材矮小、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男孩，他的演奏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唯一能说的是，如果他要来美国，那么我最好打点行李滚蛋了。当然了，鲁宾斯坦不会离开美国，而吉利尔斯却如大师所料，他的演奏不断的成熟，最终征服了世界。他是1933年参加了莫斯科音乐家协会举办的钢琴比赛，夺得了第一名。那在此刻，我们已经来聆听的是他的演奏的贝多芬的热情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的魅力，在今天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依然是在上半时段我们的主题人物基里尔斯，这位俄罗斯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但是呢，他所演奏的不再是贝多芬的作品，而是勃拉姆斯他的钢琴协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呢，其实是作于1858年，首演于1859年的1月22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早期的作品。他的前身呢，其实是为两架钢琴的奏鸣曲，整个的协奏曲呢，是在后来写完之后才变成了这首协奏曲，是为钢琴还有管弦乐队而作的。勃拉姆斯是谁啊？他真的是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他的钢琴演奏被舒曼誉为是具有高度禀赋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基里尔斯，他和指挥家岳父母还有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的耳边的这一版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就在耳边。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乐章只能听几分钟的时间，来聆听吧。 有人说吉雷尔斯他的身高只有1.6米左右，但是他的力量是真的是很多钢琴家所达不到的，钢琴在他的手里就简直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其实这是和他很早的时候和几位他幼年时的教师是有关系的。他在幼年的时候，奥德萨师从的是特卡奇，还有后来追随的是涅高茨教授，都是有着对他的这样的最后的呈现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特卡奇他的教育法呢，在于加强手指的力量，能够多方的应用技巧。虽然这种方法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是吉雷尔斯的力量也确实是由此而养成的。那些洗练的钢琴的音响，正是由合理的技巧而获得了最良好的这样的音乐效果。那这也是他的另一位教授涅高茨教授一再强调的。吉雷尔斯他的演奏非常自然，并不全依靠强力的手指，而是驱使了全身的技巧。他对手腕的重力也是有着良好的运用，因而产生的那种重量感，厚大的手指还有手掌，都是使他的音色有这种厚实感觉的原因。好了，继续来聆听吧。在今天节目呢，也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直接跳到了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从70年代后期开始呢，吉雷尔斯那种年轻人的撼动开始消退，而倾向于安详有内在的表达作品的深刻内容。在1985年10月14号，他在莫斯科去世，享年69岁。他也为世人留下了为数庞大的唱片，有许多已经制成的 CD， 成为了世界钢琴文库的重要财富。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吉雷尔斯，希望您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有时间再把他所演奏的作品好好的在家里聆听一下，我觉得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呢也是激起了我练琴的欲望。好了，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麦地，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切都会结束，想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